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一，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最低温度1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北京的胡同街巷整治正在进行，今后的胡同小巷改成什么样，年轻的设计师们有不少奇思妙想。日前西城举办了街区胡同创意设计方案征集决赛，20组闯入决赛的设计团队轮流上台演示，让人耳目一新。记者日前从大兴区了解到，今年冬季采暖季，全区将在城区推进燃煤锅炉改造，在农村的72个村庄实施煤改电工程，对76个村实施煤改气工程。今年冬天，大兴将有上万名农民取暖告别燃煤。南五环外的大兴区黄村镇曾经聚集了97家物流企业，每天进出这里的货车数量高达10000辆次。目前黄村镇已经启动了针对散乱污企业的百日整治行动，97家物流企业将逐步退出。到2018年，镇域内所有的工业大院将全部退出。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北京的胡同街巷整治正在进行，今后的胡同小巷改成什么样，年轻的设计师们有不少奇思妙想。日前西城区举办了街区胡同创意设计方案征集决赛，20组闯入决赛的设计团队轮流上台演示，让人耳目一新。这次设计方案征集活动从6月13号发起，西城区挑选了延寿街、羊肉胡同、西荣胡同等20条胡同作为设计对象，向全国征集胡同街巷改造金点子。在决赛中，北京林业大学景观学院设计团队第一个上场，他们的创意是打造潮河空间，留住北京的胡同味儿。什么是潮河？其中一名设计师解释，就是从社区收集废旧木材和纸，压制切割成标准尺寸，组装成不同大小的盒子，分配到社区。居民自己动手，像组装家具一样，把盒子组成自己想要的胡同设施，比如说棋牌桌、凉亭、共享单车站、儿童游乐场等等。居民自己动手，自然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用统一材质构建规范胡同空间，又可以解决当前不少胡同杂乱无序的痛点。两位担任群众评审的大妈在台下说，年轻人想法就是多。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徐小萌介绍，我们这个项目叫加减乘除，主要解决的是住户厨房占据院落空间的问题。他们经过3个月的实地调研测绘发现，大栅栏70%的住户房屋被用作厨房功能，但实际使用时间仅占1天的1/8。这些厨房让原本就不宽敞的大杂院显得更加窄小。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使用弹性可以伸缩的厨房装置， 用的时候拉出来，不用的时候将厨房收起，把原本占据的部分空间归还给院落。作为评委的西城区达志桥胡同街巷长高波给两位选手点赞，同时也提出了中肯建议。平房院里的厨房大多都是见缝插针盖起来的，很多空间特别窄小，能不能设计成这种可以伸缩的样式还要因地制宜。刘诗慧、张文硕等四名设计师在解决定福街胡同游人过多打扰居民生活的问题上，用上了现在正流行的虚拟现实技术，引导游客在固定地点用手机扫描特定场景，感受交互画面，比如过去的街景、小贩的叫卖声等等。胡同文化在这种交互中充分体现，游客就不会总是误闯到居民家里去了。记者从西城区了解到，这次征集的胡同街区设计方案将为今后一段时间西城街巷环境整治提升提供借鉴，一些好的创意将根据街巷实际和居民的意愿组织实施，让街巷胡同环境更加宜居。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大兴区了解到，今年冬季采暖季，全区将在城区推进燃煤锅炉改造，在农村的72个村庄实施煤改电工程，对76个村实施煤改气工程。今年冬天，大兴将有上万名农民取暖告别燃煤。在庞各庄镇西高各庄村村民韩世富家院墙外已经安装好了空气源热泵设备，西厢房的燃煤锅炉已经被拆除。韩世富说，以前我家冬季取暖专门腾出西厢房用于放置燃煤锅炉，墙壁和房顶都被熏得黑乎乎的。拆了锅炉后，西厢房不再是锅炉房，他将把西厢房装修成干净敞亮的会客厅。本台消息，南五环外的大兴区黄村镇曾经聚集了97家物流企业，每天进出这里的货车数量最高达到10000辆次。目前黄村镇已经启动了针对散乱污企业的百日整治行动，97家物流企业将逐步退出。到2018年，镇域内所有的工业大院将全部退出。黄村镇是京南重镇，工业大院起步较早，从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工业大院、物流大院迅速发展，问题也开始显现，很多租户开始转租，一个院里挤了几十家小企业、小作坊，物流成为其中一个典型业态。大兴区相关负责人说，全市30%的物流在大兴，大兴30%的物流在黄村。物流发展首先带来的是交通问题，97家物流企业占地5000多亩，每年车流量400万辆次。这位负责人说，出京方向的卢球路是大兴常年的堵点，每天有几千辆大型货车从这里开出去往全国各地。这还不算，在黄村镇每个村都有70-80人的巡防队伍，岗亭24小时有人值守，巡逻队伍半夜都不敢睡觉，与巡防队同样忙碌的还有保洁队。后新庄村村主任李桂芬说，以前我们村就有3-4个保洁，一年也拉不了几十大箱垃圾，现在有13个保洁员都不够用，每年花销在消纳垃圾上的费用就有70-80万。2016年5月起，黄村镇陆续启动了拆除腾退工作，聚集了800家商户的神州红钢材市场清退了，运输网络国内覆盖率高达80%的北京皖凯物流有限公司腾退了，入驻卢城工业园20年的天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腾退了。曾经低端产业聚集、环境脏乱的黄村工业大院正在消失，拆除腾退后，这里将主动承接首都核心功能，重点打造成为以文化、教育、科研为主的高水平综合发展新区。本台消息，最近黄村镇举行了2017年新兵入伍欢送会，从上千名适龄青年中精选出的这11名新兵穿上军装，胸前佩戴大红花，接受大家的检阅和祝贺。仪式上，新兵代表王凯奇慷慨激昂的发言表达了入伍前的决心。他说，让我们闪光的青春年华融入当前火红的年代， 让我们每颗红心变成事业上的火花，让我们火热的激情浇灌伟大的中华。家长代表孙凯也表达了对新兵们的期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孩子们，你们今天有幸能够被批准入伍，实现你们的人生梦想，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我们家庭的光荣。希望你们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努力学习，锻炼自己。在欢送会前的一天，黄村镇武装部还安排了新兵参观军营活动，带领十一名新兵来到大兴消防支队狼筏中队进行部队体验和入伍前教育。当看到部队宿舍内整齐的豆腐块时，新兵们感叹像假的一样，怎样才能把被子叠成这么方方正正呢？带队的教官叮嘱新兵们，在部队无论是内务、穿着、动作都要整齐划一，从各个方面锻炼自己，当坚持不住的时候就想别人能行我也行。新兵张笑本是天津大学学生，在今年暑假前他收到了一条适龄青年征兵入伍的消息，于是他与家长商量暂时休学，先圆军人梦。如今他如愿成为了一名空军战士。他说，部队是最锻炼人的地方，无论是身体还是意志，我不想错过成为军人的机会。据黄村镇武装部干事詹立峰介绍，今年黄村镇的适龄青年有1000多名，报名的也有259人，经过体检、政审等选拔环节，这11名青年被正式批准入伍。今年的兵种有空军、陆军和武警部队，几天后这11名新兵将坐火车前往不同的军营，希望他们在部队好好表现，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本台消息，近日有群众反映，地铁亦庄线万源街地铁站外侧的地面装了不少地锁。记者随后在现场看到，地铁站东侧地面上装有几个地锁，附近的墙壁上贴着纸条，上面写着，无本站车证车辆一律禁止停放，违者后果自负。记者在此处停放的车里看到了车证，但是车证上只有车牌号，并没有所发单位的名称。询问站内工作人员，外面安装地锁的停车位是否属于地铁公司，工作人员并没有给予回答。市民张先生说，这么做是不是违规的？如果这里是公共场所，就不可以私自安装地锁。也有市民认为，地铁站楼附近几米距离内属于地铁公司管辖，但如果不是地铁公司安装的地锁，而是私人安装，也属于违法行为。记者致电北京地铁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无法回答，需要让有关部门查看完情况后再给予答复。记者又拨打了12345热线后，工作人员说会派相关部门处理。日前，对于群众提出的疑问，地铁公司给出了答复，相关负责人表示，地锁不是地铁公司安装，地铁的用地都是属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外面的空地是他们的，地锁也是这家公司安装的。对于为什么在地铁站外安装地锁，负责人给出答复是，万源街站附近乱停车现象十分严重，以前不少社会车辆在地铁站外乱停乱放，导致乘客通行不方便，道路被堵住了，最终金投公司跟我们协商后才决定安装地锁，而且停车位的上方是进出地铁站的电梯，因此应该并不影响乘客的出行。负责人还说，如果有乘客认为停车影响到他们的通行，可以跟站内工作人员反映，之后做更完善的处理。据了解，目前停车位仅供地铁站内工作人员使用。本台消息，近日富强东里社区的张大妈给兴丰街道送来一封信，信中表示支持北京市和大兴区开墙打洞专项整治行动，为现场工作人员如沐春风般的工作态度点赞。张大妈在信中说，过去由于无知，在自家临街后门盖了一间小房，整治开墙打洞以后，自己和多数人一样，思想上有些抵触，接到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谈话，语气和风细雨，态度亲切感人，他心里感到很温暖，并且认识到爱护环境、造福首都，每一个北京公民都要从自身做起，共产党员尤其要起带头作用，